做对，没有时间浪费，做好准备，心跳几倍，不放弃不撤退，每次爱的机会，心在飞，心在飞，我敢追，爱就是超快，敢离落敢退，不会累。感觉对了，我要出发。